从没转身。 说我唱的歌太幼稚不够深刻，我只能回应什么，笑着表扬我最乖，乖得像个大小孩，写下这很烂对白。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，我看到软弱说对我好想，说完就逼我忘，用喝醉来伪装，想为你变坏，想为你成长，就算下一秒就流泪就受伤，面有色眼光对自而商量，就算全世界

活力 music， 不听话，只听歌。 Like a bird, like a bird. 失望的场面不多，也会伤心难过，如果这是我却不说，能否再触碰那些心里温柔的感受，我知道你会拥抱紧吻抚摸我的嘴后， 把两个猴毛浑身是戏，天雷地火 全部洒金光，服不服气？刀身现拿我没辙，不在三界五行内，战无不胜，看我今天大胜归位。见过管你的辈分，头上的紧箍咒慢慢的教会我为人，叫大剑都远看我冲向天梯的飞神，没见过烟火挺的 So call me a legend， 爱俺老孙来耶，要么鬼怪想往哪里跑，忙着心跟剧情没时间和你们下几脚，把不朽的枷锁全部打破，我七十二变缩小拼命换上新的花旗袍， I go I go 能上天也能入地， I go I go决定出境离开世外桃源，只因我愿再不动，让全世界都记住今天大圣悟空。 给我无限变大，大到捅破天，就是不愿咽下他能战神仙，挥舞一棒一把，妖魔改一边，叫我齐天大圣，光芒闪人天堂，我就踏碎这地牢，孙悟天生神立命与我跳，说会一剑只没半分回忆，就算又算千年三万年，我脸上没放地，就在这天定中决心，再也没人能忘记，全凭着一身热血也经不起，将破灭身处在一方，我也不对你记，强过仙女我要战战战，打死我也要向前冲，我是听到一个八字，我就服这孙悟空。 几天宝宝中午晚失恋，看我失落的失落的失落的，为朋友们做一顿大餐，飘奔过问嘲笑我手忙脚乱，讲出油盐怎么用，比谈恋爱还要麻烦，做菜不是零期间对待蔬菜，你要温柔一点，要无恙味的海鲜，挑战一场一场冒险，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，偷闲的期待慢慢烤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厨房在燃烧，偷闲的帅都添一勺，快乐不靠得笑，要的不要不要，就在偷闲一瞬起点， 用公馆哥在前，自己做饭也不简单，我会爆菜不会炒饭，脑洞在开，这叫新鲜，口味香香辣鲜，填饱肚子不能敷衍，拉杯拉菜别忘泡面，好不好吃先发朋友圈， 下厨房也是表演，全新的舞台，我要一遍一遍，要学会你的手艺，给你制造一次一次惊喜， 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，偷闲的期待慢慢跑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厨房在燃烧，偷闲的帅都添一勺，快乐不靠得笑，秒的不要不要，就在偷闲地心起点， 他不够烦，没说透这么破，找好长知识，新的技能我给，全部都给 baby， 我知道暖暖关怀就是诀窍，久久的爱才是绝招，相信我相信我，会让你骄傲， 全世界最美的味道，我来为你打造，永远闪现心前，就在偷闲地心， 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，偷闲的期待慢慢跑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厨房在燃烧，偷闲的帅多添一勺，快乐不靠得笑，秒的不要不要，就在

这个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，除了这为人为工作认真，在昼夜不分，反而说本分，不分就都缺下你我，他开发世界的繁华，每天每天的无声无息，多少人默默努力，多少年始终如一，维持城市的呼吸，每天每天的冲出大线，带旅客天上翱翔，照顾每人的健康，发明把黑暗照亮，都不要不名字的每个英雄，无数年来把世界最懂，无声的贡献有天为荣，生活 day. Be the wind coming down. Be the flood. Come on, take me till I drown. I need you now. To be in love, I will be your love. you that 15 on proof. I know you feel that burning, but you gotta take it down, my love, my love. I just see it how it is.

圈，你从未存在里面。每个缺点都来呈现，每个优点的背面，向你显眼的标签。See the perfect view， 属于你的 perfect way， 不仅赞美或者谄媚的语言。你让我看见 perfect view， 属于你的 perfect day， 擦亮你的天门，世界会惊艳。Never again， never

你懂，真相却总难以去面对。下雨的夜晚，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，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。我不会问，不会说，你太深了一点石头了，我会在这你的心终于悄悄睡了，让月光静静蒸发你的眼泪。谁都别问，都别劝，你要聪明一点。雨停了，我还在这里。受伤了，谁都会哭泣，哭完了别否定过去，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，北京时间